多的评书《红楼梦》，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 快节奏的生活中，我们需要提醒自己停下脚步，找一个时间静下心来，品一杯茶，读一段文章，感受一种心情。下面就让我们走进品读十分。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临上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我是小丹。 在文学我欣赏单元，今天请欣赏李娟的散文《离春天只有20公分的雪兔》。文学主打新单元为大家带来根据萨特的剧本《肮脏的手》改编的戏剧故事。 这个时代如果还有一个地方有传说，就是阿勒泰。风里来雨里去的边疆牧人，随家庭不断迁徙的动荡生涯，但他们却在风沙肆虐的荒漠里喂养金鱼。贫瘠荒凉的生活，在李娟独树一帜、灵光闪闪的笔触下，却焕发了别样的温暖、丰盈与喜悦。今天的李娟的阿勒泰系列欣赏节目，请欣赏李娟的散文《离春天只有20公分的雪兔》。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我们用模模糊糊的哈萨克语和顾客做生意，他们也就模模糊糊的理解，反正最后生意总会做成的。不善于对方语言没关系，善于表达就可以了。若表达也不善于，就一定得善于想象。而我一开始连想象也不会，卖出去一样东西真是难上加难。你得给他从货架这头指到那头，是这个吗？是这个吗？是这个吗？是这个吗？再从最下面一层货架指到最上面一层，是这个吗？这样折腾到最后，对方要买的东西也许只是一毛钱一盒的火柴。我妈总是喜欢按照自己的理解做事，虽然我总是觉得她在很多地方都理解错了，可是按照这种错误理解所做的事情，做到最后总能变成对的，我也就不好再多说些什么了。然后说雪兔。有一个冬天的雪夜，已经很晚了，我们围着火炉很安静地干活，偶尔说一些远远的事情。这时门开了，一个人携着浓重的寒气和一股子雾进来了。我们问他干什么，这个看起来挺老实的人说了半天也说不清楚，于是我们也不理他了，继续干自己的活。他就一个人在那儿苦恼地想了半天，最后终于组织出了比较明确的表述：你们要不要黄羊？黄羊？我们吃了一惊。对，活的黄羊。我们又吃了一惊。我妈就立刻开始和建华他们讨论羊应该圈在什么地方。我还没有反应过来，他们已经商量好养在煤棚里了。真的是，我们养黄羊干什么呀？谁知道，先买回来再说。然后他转身问那个老实人，最低多少钱买？ 10块。 我们吃了第三斤。黄羊名字里虽说有个羊字，其实是像鹿一样美丽的野生动物，体态比羊大多了。我也立刻支持，对，黄羊买回来后我要去阿汉家要草料去，他家春天欠下的面粉钱一直没还。见我们一家人都高兴成这样，那个老实人也满意极了，甚至还有些骄傲的样子。我妈怕他反悔，马上去柜台取钱，一边还说，以后再有了黄羊还给我们拿来，多少我们都要，别人家都不要去，去了也是白去，这种东西除了我们谁都不会要的。给了钱后， 我们全家都高高兴兴地跟着他出去牵羊。门口的雪地上站着个小孩子，怀里鼓鼓的，外套里裹着个东西。啊，是小黄羊呀。小孩把外套慢慢解开。啊，是白黄羊啊。事情就是这样，那个冬天的雪夜，我们糊里糊涂地用10块钱买回一只野兔子。要是别人家的话，10块钱最少也能买3只。我前面铺垫了一大堆理解的误区之类的话，这里终于用上一点了。不管怎么说，买都已经买回来了，我们还是挺喜欢我们这只兔子的。不愧是10块钱买回来的，比别人家那些3-4块钱的可是大得多了，跟个羊羔似的，而且还是活的呢，太漂亮了。别人买回来的一般都已经冻得硬邦邦的了，再而且它还长着蓝色的眼睛呢，谁家的兔子是蓝眼睛？但是不好意思的是，后来才知道所有的野兔子都是蓝眼睛的，白色家兔子才红眼睛呢。这种兔子又叫雪兔，它的确是像雪一样白的，白得发亮，而且听说到天气暖和的时候，它的毛色还会渐渐变成灰土黄色的，这样在戈壁滩上跑着的时候就不那么扎眼了。 我们找了一个铁笼子，把它扣在煤棚的角落里，每天都跑去看它很多次。它总是安安静静地待在那儿，永远都在慢慢地啃那半个给冻得硬硬的胡萝卜。冬天多么漫长，但是我们家多好啊，那么暖和，虽然是又黑又脏的煤棚，但总比待在冰天雪地的外面舒服多了。而且我们一点也不亏待它，我们吃什么它也吃什么，很快就把它养得胖胖的，懒懒的，眼珠子越发亮了，悠懒悠懒的。要是这时有人说出你们家兔子炒了够吃几顿几顿这样的话，我们一定恨死它。我们都太喜欢这只兔子了，但又不敢把它放出来让它自由自在地玩。要是它溜出去的话，外面那么冷又没有吃的，它一定会饿死的。而且要是被村子里其他人给逮住了就更不妙了，我们就相信只有我们家会好好地对它。我们真的喜欢这只兔子，我妈常常把手从铁笼子的铁丝缝里伸进去，慢慢地抚摸它柔顺乖巧的身子，它就轻轻地发抖，深深地把头埋下，埋在2条前爪中间，并把2只长耳朵平平地放了下来。它没法躲，它哪儿也去不了，但是我们真的没有恶意啊，它怎样才能知道呢？一天一天过去，天气也渐渐地暖和一点了，虽然外面还是那么冷，但冬天最冷的时候已经永远地过去。我们也惊奇地注意到白白的雪兔身上果真一天天一根根地扎出了灰黄色的毛来，它比我们更先更敏锐地感觉到了春天的来临。就在这样一个时候，突然有一天，这只性格抑郁的兔子终于还是走掉了，我们全家人真是又失望又奇怪又难过。我们出去在院子周围细细地寻找，一直找到很远的地方。好长时间过去了，每天出门时仍不忘在雪堆里四处瞧瞧。我们还在家门口显眼的地方放了块白菜，希望他看到后能够回家。后来竟然一直都没有人最先去把那块冻得梆硬的白菜收拾掉。那个空空的铁笼子也一直空罩在原地，好像它还在等待有一天兔子会再回来，像它的突然消失一样，会突然从笼子里冒出来。后来它居然又重新在笼子里冒出来了。那时候差不多已经过去1个月了吧，那时候我们都把老棉衣换下来了，一身轻松地干这干那的，窗户上蒙的毡子啊、塑料布啊什么的都扯下来了，棉门帘也收起来卷在床底下。我们还把煤房好好的拾掇了一下，把塌下来的煤堆重新码了码。就在这时，我们重新看到了兔子。 顺便说一下，煤房里的那个铁笼子一直扣在暗处的角落里的，定睛看一会儿才能瞧清楚里面的动静。要是有兔子的话，它雪白的皮毛一定会非常扎眼，一下子就可以看到。但是我们过来过去好几天才慢慢注意到里面似乎有个活物，甚至不知是不是什么死掉的东西。它一动不动蜷在铁笼子最里面，定睛仔细地看，这不是我们的兔子是什么？我飞奔地跑去商店找我妈，我妈也急急跑来看。呀，它怎么又回来了？它怎么回来的？ 我远远地看着他小心地把那个东西，我们已经失踪了一个月的兔子弄出来，然后用温水触他的嘴，诱他喝下去，又想办法让他把早上剩的稀饭吃下去。至于他们具体怎么去救活这只雪兔的，我不清楚，我实在不忍心全程陪同到底，我在旁边看着都发毛，我实在不能忍受死亡，尤其是死在自己身边的东西，一定是有自己的罪孽在里面。不过好在后来这兔子还是挣扎着活过来了，而且还比之前更壮实了一些。五月份时，它的皮毛完全换成土黄色的了，在院子里高高兴兴地跑来跑去，追着我外婆要吃的。现在再来说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用来罩住那只兔子的铁笼子只有五面，也就是说下面是空的，而且又靠着墙根，于是兔子就开始在那里打洞。到底是兔子吗？那煤房又暗，乱七八糟地堆放了破破烂烂的东西，谁知道铁笼子后面黑咕隆咚的地方还有一个洞呢？那个洞很窄，也就手臂粗吧，我把手伸进去探了探，根本探不到头。后来他们用了更长一截铁丝捅进去，才大概地估计出这个小隧道可能有两米多长，沿着隔墙一直向东延伸，已经打到了大门口了，恐怕再有20公分就可以出去了。我真的想象不到，当我们围着温暖的饭桌吃饭，当我们过完一天开始进入梦乡，当我们又有了别的新鲜好玩的事情，并因此而欢乐幸福，那只兔子如何孤独地在黑暗冰冷的地下一点一点忍着饥饿和寒冷，坚持重复一个动作，通往春天的动作。整整一个月没有白天黑夜，我不知道在这一个月里他一次又一次独自面对过多少的最后时刻，那时他已知生还是不可能的了，却在绝境中，在时间的安静和灵魂的安静中感觉着春天一点一滴的来临。整整一个月，有时候他也会回到笼子里，回来看看这里有没有什么吃的，没有的话就攀着栏杆啃放在铁笼子上的纸箱子。后来我们才发现的，那个纸箱子的底面能被啃到的地方全都没有了，嚼煤渣被发现时，他的嘴脸和牙齿都黑黑的，可是我们却什么也不知道，甚至当他已经奄奄一息了好几天后，我们才慢慢注意到。都说兔子胆小，可我们所知道的是，兔子其实是勇敢的，他的生命里没有惊恐的内容，无论是沦陷，是被困，还是逃生，或是饥饿绝境，直到奄奄一息，他始终那么平静淡然。他发抖挣扎，不是因为害怕，而仅仅是因为他不能明白一些事情而已。但是兔子都知道些什么呢？万物皆在我们的想法之外，沟通绝无可能，怪不得外婆会说，兔子兔子，你一个人好可怜哟。我们也生活得多孤独啊，虽然春天已经来了，当兔子满院子跑着撒欢，两只前爪抱着我外婆的鞋子，像小狗一样又啃又拽，它好像什么都不记得了。它总是比我更轻易去抛弃不好的记忆，所以总是比我们更多地感受着生命的喜悦。 好，朋友们，李娟的散文《离春天只有20公分的雪兔》我们欣赏完了。这篇短短的散文居然能够做到情节上的转折和感情上的起伏，而且一直紧扣着理解上的误区这个主题，可见作者的高超能力。我们应该感谢作者带给我们轻盈而略带感伤的阅读快感，以及不能逃避的思索。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为大家带来根据萨特的剧本《肮脏的手》改编的戏剧故事。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故事发生在一个虚构的名为伊比里的国家，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的一个晚上，年轻姑娘奥尔加独自在家中收听广播，从广播中得知苏军已经占领了距离伊里里国境40公里的克雪纳尔。她关掉收音机，听到有人敲门，